veins, oh, ooh, the blood in my veins, oh, ooh.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di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when it rained down like. Hey, turn me on, you turn me on, believer. 来自 Imagine Dragons 这一首 Believer，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哇，这也是过了一个年啊，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工作节奏。在这里还要祝大家一声过年好啊，因为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感觉这个年非常的繁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现在就是一个休整调整的状态。所以刚刚这首歌呢，也是帮忙大家打开一下新年的这样一个新的气象，让我们一起打鸡血，重新回到工作的节奏当中来吧。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工作周都是非常纠结的一周，因为我们可能会在周五工作，那么周六呢还是要工作，但是周日却是要休息，这个休息非常的短暂。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在过年期间去电影院里看一下电影放松一下。那最近呢，我也是在电影院看到几部贺岁档的电影，综合评价一下，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也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找到我，把您过年想说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也可以，或者就说说您在路上现在碰到了什么事儿吧。接下来听歌，这首歌呢是一个我们久违的歌手 IU 带来一首米尔这首不插电版本。 지워

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不仅仅是两个爱人之间的感人情节，也传达了一种关于亲情的这种普世的情感，而且这种对于珍惜的人比较就是疯狂的守护吧，这种状态在父母身上也是非常成立的。所以说趁着这种春节的档口，大家一起在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合适的。而这首歌也是非常好笑啊，在之前的时候听到很多朋友在说，哎，这歌里唱的是什么情节啊，怎么感觉这个男人好像在推卸责任，在说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家就靠自己的老婆呢。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和电影情节非常契合的，当你看过电影之后，就会发现这情节里唱的其实还是这个男子对于女子的这种爱恋吧。说到这部电影《乘风破浪》的话，我觉得电影当中对我来讲最大的惊喜应该是赵丽颖的这种转变，还有就是一个客串的人物李荣浩。我相信很多人如果看了电影的话，在那一瞬间也是惊呆了，因为我没有想到李荣浩竟然会在里面出演的这样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呢和他一贯的形象有一些大相径庭，而且还非常的有喜剧效果。这样一个喜剧效果，哎，来听听李荣浩的一首《喜剧之王》。 我看这颗猕猴桃，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爱闹，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勤快得拖也许很少，中得枪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笑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剧情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夸张，只为了红纪念。 唱着喜剧之王的李荣浩也跑去演了喜剧，所以这个世界还真的是无奇不有。想到当时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李荣浩出场的场景，因为是背对观众出场，当时我还在说，哎，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像周杰伦哦。但我想，哎，周杰伦好像不太会客串这种电影，因为之前没有听到会提起。结果转过来发现是一个酷似周杰伦脸庞的李荣浩，也是听到很多人说觉得李荣浩啊，长相上有点偏向周杰伦的这种长相，但声音呢又非常好听，可以唱陈奕迅式的情歌。那现在呢，他也是在这个歌坛发展的不错。那影视这次也是跨界去演绎了一下，相信很多人也会期待他在里面的表现吧。那就去看看吧。今天呢是立春的这一天，可以说今天在北方很多传统的家里面应该会准备春饼啊，或者是萝卜这一类的传统的食材。而这一天呢，也是告诉我们好像春天越来越近了，可以去期待一下了。来自鹿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이말에게들려진 high hat Dream drum kick rhythm 이라접시위에다가탈구마피아노를껴지 I am ground 자리속에한기치마보다난빈청바지근데도제대로나좋다고난난리 I'll swing Let's groove Singing 来自 Mamamo 这首新歌献给大家不插电版本，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呢是2月3号，也是我们第一个工作日，在这里呢也是帮大家提提神，我们加油打气，一起来度过这个2017年。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找到啦。刚上半时段说最近这个在看电影，其实电视剧也是没少看的，因为最近发现有很多国产剧也是大规模的在上映。2017年呢，很多人在抢占这个春节档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上映的像《大唐荣耀》还有是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些仙侠剧。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和这个《大唐荣耀》有关，是来自谭晶的一首歌曲。听到一个唱民族的歌手来唱一首古风歌曲的这样一首歌，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吧。 绚丽的斑斓，回忆寻藏阑珊处，前尘事都如图。若影伴影现沉淀的时光，谁留指纹隐没珍藏？从天边到人间，在人间。经历千年的思念，风干你羞红的时间，寒手时温度暖心不复追，徒留残涛与空饮杯。愿你记得穿梭人浪中一瞥，在人间，祝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来自谭维维的《错过》也是 Tim Han 中文版，当然也是谭维维再度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这次呢，他错过的不再是眼前的人和事，用歌声去勾勒出了一个时间的最宽的维度，用旋律去带领我们穿越空间，在平行时空中去重新审视人生生命当中错过的一切，而那些生命未知的悸动，那些生命潜藏的惊喜，那些生命错过的瞬间，都在他的歌声当中和我们不期而遇。这是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组成的谭维维关照四部曲当中的最后冬藏这一部专辑当中的错过这首歌曲。其实选择在出道十年之际发行自己的全新音乐作品关照呢，也是他在自己音乐上给自己的一份承认礼。 觉得是一个时间节点吧，让他可以放缓自己，去用音乐和时间进行一次漫长的对谈。时间会留下很多的经验，比如说下面这一位就是张信哲，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我也看到他的出现，包括春晚上也有他的出现。其实他的声音呢，就是那种历久弥新，在岁月当中经过洗礼，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难以忘怀吧。这一首来自张信哲《岁月轻狂》。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和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风的日子流洒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挑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忆，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可以撑住，明明是自我保护，为了一口气能忍住，别太傻犯糊涂，痛苦就请别记录。我哪有逃避孤独，人可是群居动物，受了重伤想被呵护，没有触犯法度，还有人靠就应该知足。我选择退出，干脆的残酷，尘埃有退路，别不识时务，再怎么追逐逃不开弥漫的大雾。我自愿退出，不会有回顾，逃离了桎梏，该去被清除，用真诚的态度，祝你们两个能幸福。 简弘毅，我相信这个名字现在大家听到来讲应该会稍微有几分熟悉了，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字逐渐从听歌的耳朵传到大家口中的这样一个人。几年之前呢，他的单曲从来没有在互联网上有很大的传播，而现在呢更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了。这一首来自简弘毅的《群居动物》，也是让我们撑住孤单抱团取暖吧。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其实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啊，在心里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每年的新年伊始都要有个新的开始，而且我相信在这一天在路上奔波的人一定是对生活充满期待的人，因为只有我们不断的向前才能让我们的生活继续前进。所以说这一首歌也是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人吧。这首歌呢是来自程璧的《光芒》，也是真人秀叫《越野千里》的主题曲。 它是东方卫视的一个纪实真人秀，也是民谣歌手首次去合作演唱的这样一个节目。不知道这个《越野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真人秀哈，但我相信我们的征途不只是星空和海洋，也会有千里的旅途等着我们去征程去度过。所以这首歌忙也就送给大家吧，希望在今天这样第一个工作日大家有个开心的一天。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